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幻想性高潮， 消失风雨中， 波波吱吱，最终都是 吹吧啦哇儿。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又是吹爆的时候。做咩咁在场？做乜啫？你唔好咁， 个人天气冻咧，有少少呆呆地 唔系好咯，有得追爆嘛？ 我冇噶嘛，又冻 都要搞嘢喎， 冻咗都要搞，冇嘢搞喎，真系 有嘅有嘅， 冻咗搞嘢先至温暖噶嘛呢啲。咁好啦，我哋今日讲咩咧？今日嚟上次讲 SM， 咁其实今日讲潮吹，其实会唔会同 SM 有啲关系呢？ 两样嘢系话 应该唔关事 嘅，应该冇乜拉能添咯。 系咯，即系其实应该系话 SM 玩得高兴嗰阵时，可能会有潮吹，但系两样嘢冇必然嘅因果关 系 啦。 系咯， 系咯， 即系我唔玩 SM 我都可以吹嘅咁， 俾人强迫潮吹咧。 冇得强迫潮吹喎，呢个系本身嘅生理结果。 我都想可以有人强迫到我潮吹，我终系仲未吹得出啦， 未吹得出 就都吹唔出啊，点算啊？所以我第一样嘢，第一个开麦咪，要系吹爆嘅时候，但我吹唔出咯，我都唔想啊。 你冇得爆噶喎，爆发啲水出嚟啊！ 唔够水啊，要饮多啲水啊！ 一嚟倒三碗汤先噶嘛，仲要系鸡汤补补佢噶嘛。咁潮吹，唔好意思啊，我比较衰，我咬住啲嘢，你哋讲先，我吞埋先。 系咯，你咬住嚟潮吹系唔得噶，咬住吹唔到噶。 错误啊，所以就吹唔出啊。 系啊，非常错误添啦，实在。 集中精神啊嘛，潮吹要。咁系咯，潮吹咁，即系有冇人知道潮吹系？边个揾知道呢样嘢？其实 点样？边个知道呢样嘢？ 即系边个系即系之前冇咁多年嚟都冇过呢样嘢咁啊？系后屘啊，加藤英将佢发扬光大，我先全世界都知我嗰样嘢叫潮吹咁样样。但系如果加藤英未发扬呢样嘢之前，有冇人试过呢样嘢先？ 肯定有啦，点会冇啫？ 佢将佢发扬光大啊嘛， 咪咯入咩嘛鬼佬咩叫咩咩？Gritting 啊，系嘛？唔识读嗰个英文啊，吓，即系总之就系嗰个系喷射咁解啊嘛。应该唔系加藤英先至有呢一样嘢。 即系好似 只不过可能啲人系唔会咁具象化有一样嘢讲得出嚟。你知啦，而家个问题就系话日本真系一个中意研究嘅民族。 唔系啊，唔系啊，因为嗰阵时咧未拍成 AV， 所以冇人知啊。大家自己咧搞到成床湿晒咧，仲要俾人闹满床单啊你咁啊！ 大料 啲人以为赖尿咯，系咯。但系其实我想问啦，系咪真系吹得出噶？我而家好质疑啊，你知唔知啊？我好质疑， 系真系吹得出噶。 我真系吹唔出啊嘛。 咁个问题系可能你嗰个伴侣个手法有问题咧。 我已经系咧，不论呢、這个，好衰啊咁讲，不论呢个碟啦。即有啲潮吹教学唔系碟啊，即 BT 嗰啲啦，系啦，跟住同埋呢个书籍上同埋呢个画面上嘅咧，我都已经拱佢睇啊，执佢睇啊，我要吹我望住，喂睇一睇一睇，我想啊咁样嗰啲咧，但系都冇用。 要碎潮吹呢样嘢，首先要知道自己支点喺边先，咁你知唔知自己支点喺边先？ 好努力咁样揾过噶啦，我谂佢清楚过我咯。 你要明白咧，呢啲系讲天分嘅，如果你天生唔得咧，就点都唔得噶啦。男同埋女都一样，你一个男嘅唔得 ，train 唔到就唔得㗎啦。 我唔制，我会努力㗎。 玩小样囉。 咁玩唔到咁都冇办法啦。但係我都会够间歇性地，喂我想出去。好衰地，喂睇下又翻睇囉。翻睇呀，喂呢个唔同呀，去发掘囉。呢个唔同呀，睇下啦咁囉。 但有啲人好容易㗎咗。 有啲人系咪特别嗱？我啊未吹得出啦，咁啊圣女咧，你吹出噶啦， 系啊，我吹出噶啦，梗系有吹出啦。如果唔系，点会有呢个潮吹节目啫？ 我咁，我想问系咪同高潮唔同噶？唔得，我要问埋啲好低智嘅问题啊！ 系好高潮更加 high 啲咯， 即系比高潮更高潮。 唔系，应该系高潮嘅蒙困啲，因为高潮你会好清楚知道，喂嚟啦嚟啦嚟紧啊咁样。但系潮吹如果被一激。 即中之后咧， 爆发性咁样嘅， 个人咧会真系会哗咁，跟住好似晕低咁样噶， 即吹完出嚟好似晕低。 即系吹紧出嚟已经晕低咁样， 即系已经系一个半昏迷状态咁吹出嚟。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哎呀， 跟住好多嘢会唔会唔受控制？一手手脚脚啊嗰啲咧， 会晕咯。我试过晕噶啦，系 试过晕添啊！ 即系其实应该系点讲咧？系 high 到咧晕晕咗咧，即系好似真系人哋做戏咁样晕咗，跟住要俾人拍两巴先醒。 喂，起身啦咁，咁你个对手唔系好惊？系咪第一次吹嘅时候会晕？ 唔系第一次，应该系我咪话有一次系同一个人有六次高潮嘅，咪嗰次咯。 哇！即系练人射冇有妒忌。 是第一次即刻吹先，定系几多次高潮之后先会吹得出先？ get 唔到你意思。 其实系。对手令到你吹得出啦，即嗱，你觉得啦，系个对手令到，哇，因为佢技巧好，所以令到你吹得出，定系突然之间你嗰日好 high 啊，好开心啊？ 其实呢个唔系 high 嚟嘅，你如果咧越想话我要吹，我要吹，我要吹 就越唔吹出， 就唔得噶。反而咧，即系咧，好似即系你呕十咁样咧，即系好。即系顺应自然咁样咧，做做下咁你就先会出嘅。你唔可以夹硬，好紧张，好紧张咧。咁其实你嘅肌肉系紧张咗，我觉得。 嗯，咁样，但系你吹啦，咁你嘅男伴知唔知道有潮吹呢样嘢先？ 佢知，点会唔知啫？ 佢知，哇！佢会唔会好高兴？我真系好想调翻转问下，佢会好高兴咧？ 佢梗系高兴啦！ 哇！我搞掂啦，我成功啦！成功啊！咁啊， 佢真系咁噶， 中啊中啊中啊！ 佢真系话啊，哇，好多水啊，喷出嚟啊，咁咯。 有冇接好似阿妈，好似阿妈之前讲咧，要抹大胶接住佢啊。 哦，咁佢又冇嘅。咁如果佢又要抹大胶口接，咁佢即系手佢又望唔住，佢又惊插伤我噶嘛？ 咸唔咸？有冇试下个味道？哎呀死咯，我想我越玩越变态啦，点算啊？ 你真系好变态。 唔系，我即系我好羡慕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吹极都吹唔出咧，唔得噶，我觉得咁样。 但我试过曾经我 partner 真系次次都差唔多吹得吹咁滞，唔系应该系次次都吹到咁滞。所以其实我觉得同个身形有关嘅，因为我之前试过啲瘦咧，真系会好湿咯，但系即系。最多都系流出嚟嗰啲啦，肥嗰啲就系比较唔好话肥嗰啲啦，即系好肥，唔会话好肥嗰啲，肥肥地嗰啲咧系特别容易的。 咪住你话漏出嚟啦，譬如你漏出嚟咁样，你系拗佢出嚟，即系你明明我讲嘅咩？即 系 其实你一定有分泌噶嘛。 你如果睇，你有睇红阴型嗰啲，哇，大佬系咁喷， 哇，我见到啊， 又做啊，喷到去又喷到去咗，啊，红阴型唔系好咩嘅啫，真系红阴 型啊，死啦！ A.V. 女咯， 我唔系，因为我通常睇咧，我系唔会睇名嘅。我见到有两条女咧，两个互吹咯喺度，大家喺度自慰咧。 你吹我吹你， 你吹完我吹完你，再自己吹多次。哇！我真系哇，我喺谂紧吹完，圣女啊，吹完会唔会好颈渴噶？ 吹完会唔会颈渴嘅？ 正常系虚脱。 吹完就唔会颈渴，但系可能你嗌就会嗌到颈渴就真。 哎呀，我真系想象唔到，大佬嗱，点解咁讲咧？就系我又未吹出过，我亦都未亲身现场地睇人吹出过啊。点解会问你颈唔颈渴咧？我真系即系难听啲讲句，周周围都系噶，即系成床湿晒噶，你明唔明啊？我都唔想咁讲噶，但系真系湿晒啊嘛。咁佢啊嘛，嗱，譬如你。嗰度系唔止一罐可乐啦，你要明白。 唔系、哦，但系你又谂下、哦，你如果月经嗰个份量咧，其实咧计正嚟讲咧，只不过系几个 tables spoon 嘅份量嚟嘅啫。 我哋讲得核突啲啊！ 月经个份量其实唔系多嘅、哦， 啲人话半支 嘢 多， 但系已经系咁多嘅咯。所以其实你就算潮吹，应该都唔系会真系话吹三杯水出嚟咁咯。 冇办法，我只不过嗱，我以我所知呢个潮吹咧。你知唔知我第一个嗱，我哋话今个礼拜讲呢个 topic 咧，我第一样嘢谂咧，即系第一样嘢一定会问噶啦，你几时接触潮吹，或者你几时知道有潮吹呢样嘢？虽然我哋未问啊，但系咧，你我第一时间系谂咩啊？我破处未咧？我第一时间系竟然谂呢样嘢，我跟住谂下，因为其实点解咁样咧？因为一来性咧，我谂紧。如果我点解我会咁样谂？我仲未谂到噶，到而家点解我会咁谂咧？就系、是、我未接触性呢样嘢，我见到佢，我会以为佢屙尿嘅啫。 其实咧，我觉得呢个系你一个即系自律神经不受控制咧， 即係好似你屙屎咁有個咩括約肌咁樣，你要控，即係你而家正正常常你就控制到就唔會瀨屎㗎嘛。如果你呢係老咗嘅時候你係控制唔到，所以就會瀨屎用成人紙尿片啦。於是乎其實我覺得潮吹都係一個類似嗰、那個自律神經系統可能俾你 break 咗個 system。 刪咗個掣。 系啦，所以先至会出到嚟咁解啫。正常嚟讲，应该你系唔会出到嚟嘅。 但系嗰啲点讲啊？嗱，我因为嗱你咁样讲啦，咁其实嗰啲唔系尿嚟噶嘛。 系啊， 即系嗰啲系啲可能女性嘅分泌，或者系我唔知睇咩报道，可能系蛋白质啊，有啲咩即系嗰啲。 其实咧，应该系咁讲，男人咧就有个睾丸啦，睾丸有精啦、嗯。其实女人咧。即系男人有嘅嘢，女人都有噶嘛。其实十煲成年，只不过系话，即系可能 男人就突出嚟，女人就凹咗 去。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女人都有两个类似阴囊咁嘅嘢，系一个 glands 嚟嘅，系个腺体嚟嘅。咁、于是咧就会响你 咁好细噶咯， 系好细嘅，就响 internal。但系咧，点解啲人又会响度话潮吹其实系尿嚟嘅咧？因为当你其实好老实讲，你咁 high， 你肌肉都自律神经都不受控制咯、你出咗你嗰啲腺体嘅嘢、然后跟住再出埋啲尿，都唔出奇噶，因为你已经不受控啦嘛。但系如果即系有啲女仔咧，我睇咗 A V 咧，咁、你 supposing 你 high 嗰时出啲嘢系蛋清咁样噶嘛？但系咧，有啲女仔系会喺蛋清里面咧有一啲白色嘅一条条噶，嗰啲唔系白带嚟噶。 嗰啲系咩嚟噶？ 都系佢嗰啲，就系嗰啲分泌出嚟嘅嘢咯。 哦，即系精液都有分浓唔浓咁，你即系人体都系嗰啲嘢。 其实咧，你如果睇 A V， 你有见到嗰啲 A V 系真系咧会有丝丝白色嘅，因为嗰啲好明显唔系白带混咗嗰啲透明嗰啲嘢，而系真系一啲喷射出嚟。因为嗰条丝系冇理由系咁幼噶。 咁样调翻转啊！我想问啦，嗱，如果你咁样讲啦，嗰啲唔系尿啦。即系你要明白点解我成日会质疑佢系尿呢？我点样揾到嗰啲水呢？ 唔系，其实应该就系咁讲，有嗰啲水咧，可能系一个好少量，系真系有一啲，即系你嗰啲即系外液分泌出嚟，但系亦都系因为你已经系个神经系 谷胀入边， 即系你嘅神经已经系失调噶啦嘛， 有啲医生， 所以你其实系将两样嘢一齐排咯。我自己个人感受，同埋我试过，我就认为系咁咯。 即系两样都即系可能夹杂住， 系啦， 所以个数量就大啦， 系啦。 喂，你讲完我都系唔吹啦，唔系你要明白我，即系我呢啲唔爆房嘅人咧，你要明白咧，即系好臭咁样自己张床度。我真系控，如果真系都系唔吹啊，都系唔吹啊！ 整完张床单， 但系因 为 咧，其实咧嗱， 唔止床单啊， 你嗰、那个你嗰个 mixture 咧，即系你嗰个混合物咧，有啲人咧就可能系真系会出啲尿嘅，但系咧我咧就通常都系出啲好 pure 嘅嘢出嚟嘅，就唔会出尿咯。 所以饮多啲水冲淡佢好啲啊！ 唔系，个问题系搏唔过啊嘛！我未吹得出多，我第一次吹得出，原来哇好压，咁点算咧？ 唔会嘅，应该唔会嘅。你试一次先。 唔系我搏一次去爆房先，我爆房先搏。 你冇心态又话今次要一定要咁样，其实个心态要好放松咯，即系令到你啲肌肉要放松先会系憋得出水咯。 因为其实咧。我而家要諗一个心态呢，就係、是、我唔要啦，我唔要啦。如果唔系呢，因为其实呢唔单止我想啊，即係学啊圣女话斋呢，令到你潮吹嗰个人呢嘛，哎我得咗啦嗰啲。其实我条仔我都觉得佢好想囉，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唔系因为佢呢系成日想，但係呢个问题我唔得啊嘛，你明唔明啊？系我答佢我唔得啊。即係你明明嗰个感觉好怪啊，所以其实佢都不停咁样去试，但系就唔得咯。 佢冇俾心机先， 佢好俾心机噶。 有冇手力先？ 佢有手力噶。 呢个其实系唔关手力事，呢个系一个阴力嚟噶咋。 即系总之要协，即系总之我会，大家都系钻研下先，我又再钻研下先，但系唔喺自己张床度。喂，重点我唔要喺自己张床度， 落地下咯， 落地下都还好啊，起码拖下佢啦，咁系咪先？但系如果我喺张床度，我而家觉得有少少濑嘢，好在唔得啫，我而家有少少庆幸，我都唔想。我哋继续，我哋要冷静一下，我哋要转头翻嚟先再讲。 医生，我见头晕，冇精神，又好淡淡咁。唔知咩事呢？ 你有冇作闷啊？ 有啊有啊，咁我咩事啊？ 咁我諗你应该有咗一排都未去过旅行啦。 係啊，咁点算啊？ 咁唔使惊，听国际自由行补翻下啦。国际自由行，逢星期四10点至11点 ，Mobile Radio。 绿色系啲乜？同志定系俾人吉？ 同志爱新鲜定系 boyfriend 大过天啊？ 鱼塘入边有啲咩声咧？艾滋病系咪咁得人惊啊？ 唔理你系咪同志， 一心起码听一次绿色和尚子。 又翻嚟第二 part， 潮吹， 潮咩吹啊？吹爆冷怀疑啊！ 但我哋今日讲潮吹啊嘛， 系嘛？咁然后跟住讲咩？我哋 喂，咁讲咗咁耐，咁实有好多人想知道点样可以容易啲搞到对方潮吹嘅。 系咯，你男人你应该讲啦，唔系我讲呢啲嘢。 喂，其实我经验咧就系话咧，即系首先其实即系要放松，令到个女仔放松先嘅。其实唔系话就咁喂一嚟就嚟嘅咯。即系其实嗰个可能个环境啊，又要令到佢好 relax 下，或者难听啲讲句，即系去开房都好 romantic 咁样咧。咁而令到佢心态已经系哇，即系好冧你啦，好好放松啦咁样样。咁跟住就唔係話一嘢咁樣插落去囉，其實就可能要令到佢摸下佢。 插乜嘢落去呀？ 插隻手指下面囉。 喔，唔係你講清楚啲㗎嘛。我以為我 step 錯咗㗎嘛。所以吹唔出㗎嘛。 你以為插支棍囉。 唔係咁即係我冇錯冇錯冇錯。我睇我個 step 係咪因為個 step 問題所以吹唔出。 就係即係會摸佢摸，即係就可能摸咗個胸摸咗好耐嘅時間，令到佢即係已經有啲，因为其实有啲好多女仔个胸啊，即系乳头，其实即系嗨佢少少已经好敏感噶啦嘛。 我发现我有少少舌长， 点解 咧？ 我应该要我男朋友上嚟现场直击，跟住之后咪后仲要请教。 切，得啦，你如果放佢俾我，我咪同佢试一次， 清下佢啊！ 帮你， 唔好我放佢俾姓罗可能好啲啊。等佢清得佢只手指灵活啲啊！ 男人一样得噶，可以咪插落屎窟窿度玩前列腺啫嘛。 咁都系唔好放俾你好啲，我唔想佢，我唔想佢后面个窿都破埋住。 唔会嘅，唔会嘅。 好，等你继续讲啊，你继续讲，我都唔想咁样嘅，我唔想打断我，等佢嚟学下嘢啊嘛，都唔紧要，我呢集录俾佢听。 系啊，咁系咯，讲到摸完个胸，一路一路咁样。即係好温柔咁樣摸落去啦，咁佢可能要錫下佢嗰啲重要部位呢，敏感部位。 即係你所講嘅情造先啊。 係啦係啦係啦，呢啲一定要㗎啦。咁跟住其實就要即係就算佢摸到佢下面呢，都唔好話咁樣好一嘢好大力咁樣入去囉。 咪咁技術性問題啲啦，摸幾耐先。如果你摸成粒鐘啊。唔系，我唔想噶。我都话我要睇我边个拍出错啊嘛，你唔好，我要睇边拍出错。 我自己就我起码会摸三个字到啦。 会坑住喎，真系对唔住。 有噶，有睇热啲时间噶，睇下嗰个人快唔快， 有冇 出水， 有冇校定闹钟，校定闹钟咁样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下一 part 噶。 但系最耐都唔系呢一 part 啊，最耐真系即系你一。插隻手指入去我嘢呢係要撩好耐。 喂啦，你講清楚啲係插隻手指落去要三個字嗰個耐呀，定係點先？ 前就摸摸下啲兩三個字，即係 ready， 令到佢即係喂 relax 晒啦咁樣囉。因為如果你喂俾佢覺得好緊張呢，佢反而唔會㗎，除非佢真係屙尿啦，除非佢。 如果好緊張都唔會屙尿嘅。 係囉。唔知啊嘛，但系试过真系有个好似有个好似直情咁几嘢已经系憋出嚟咁啦。 即系以你嘅经验所谈啦，就系可能要有几个字嘅前奏。 系啊， 跟住先至再摸下妹妹湿唔湿。 系啊， 咁如果喂有冇试过遇过啲 case 系可能摸几个字都唔湿？ 都冇嘅，实有少少嘅，但系佢唔会咁呢啲唔会咁，因为我都打定输数唔会咁易出得出噶啦，呢啲就一定。 咁但系你如果咁样，你系咪应该要同人哋口一个交去做 relax？ 一定要啦，摸只手攰啊嘛，只手指。当只手指个攰嘅时候，咁咪用条脷接力咯。 你有两只手噶嘛？唔好意思啊，队长，你有两只手噶嘛？ 都唔同噶，有啲人觉得个条脷会系即系个感觉又唔同啲，跟住可能又湿湿润润咁样咧。 即系你都有加埋条脷嘅。 加埋条脷。 哦， 跟住左右手咁样交替咁样样咯，另外一只手就揞住佢，即系有阴谋嗰个位，嗰、那个位咯，就会易啲咯。其实咁样。 肚脐对落几耐？几多？几耐？即系边个位啊？ 啱啱有阴谋嗰啲位咯，肚唔会有啲人唔系咁劲话，肚脐对落即刻有冇？女仔。 咁咪我话肚脐对落几多啊？ 我谂一个手指度咯。 肚脐对一个手指，你反我？一只手指打直计， 四五 cm 到啦。 哦，按摩佢个位啊？ 系啊，按摩佢个位咯。 吓，两只手一齐做啊？ 会好啲咯。另外一只手，另外如果一只手指唔够，两只手指应该都够噶啦，入去嗰嘢。 哦，咁条脷做紧咩咧？嗰阵时， 条脷， 使唔使调情啊？一路同佢？ 唔好啊，最好俾佢集中精神、啊。同埋佢差唔多有咁上下反应咧，呢点好重要啊！唔好俾佢只脚夹埋咯。 正常都唔会夹埋噶。 唔系有啲人可能 high 嗰时佢会即系唔知佢怕咗定系咩咧，咁会夹埋喎只脚好容易。 嗯， 所以点解话会好似 SM 咁样咧？就系因为要强迫佢只脚唔可以俾佢撑开佢，唔好俾佢夹埋。 系咪？ 我觉得呢啲系个别事件啫，个别人士啫。 咁圣女你嗰阵时第一次点样吹得出啊？ 第一次点样穿咧？ 即系人哋做过啲乜嘢令到你 咪擘大只脚咯，跟住你 佢有冇真系几个字前奏先噶？ 几个字前奏？哇，其实应该系做完一次噶咯。 哇，咁紧 系啊！做完一次以后， 我唔怪住你咁嗨啊！我搞到我成个人醒咗，我有少少抱恙。原本我系迷紧嘅嗰人咧，唔知道做紧咩咧。但系你讲完。我真系醒咗啦，即系做完一次，跟住佢碌嘢唔得啦。 其实你应该系因为咧做完一次咧，你嗰啲性嗰啲感觉全部 awaken 咗啊嘛，你醒咗啊，因为你对于性嗰样嘢，于是咧你咧即系亦都可能有嗰次高潮啦，但系可能嗰个细佬嘅俾你嘅高潮啦，于是咧你嘅人咧就进入状态啦，然后咧咁嗰个男嘅咁佢可能佢要等回气或者乜嘢咧，咁你知女人可以好多重高潮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佢咪中间同你搞呢啲咁嘅嘢，咁你又可以。延续住嗰个毛再落去咧，咁就会容易咯。 哎呀，我都试过，但系点解都唔得咧？我真系要揾个问题症结。咁佢系咪嗱？啲人即系咁讲啊？啲人成日就系话揾个女人 G 点啦。我差啲想讲 G 点，即系揾个 G 点啦。咁样系咪真系揾 G 点先？系咪真系净系 L G 点啊？ 其实系噶。 淨係凹字， 但係個問題係咧，有好多人咧，啲手咧又唔剪指甲啦，又唔乾淨。 哇！呢啲中佢啊，邊有可能㗎？即係男人其實， 我話俾你知，啲男人係好污糟。 唔 係， 我嘅意思係，啲女人有乜可能？哇！一嘢搲落去流血㗎咯。 但係有啲男人以為自己得㗎嘛？嗱，大家曾幾何時見過 A V 嗰啲男優會留指甲啊，老細？ 一定要剪到好短添，差唔多入曬肉添，仲要。 哇！唔係話。 因为你唔会刮损啊嘛，真系 即系冇白色嘅部分咯。 你唔 会剪到有白色嘅部分咯。 即系总之佢唔会凹到，即系可能你自己凹痕唔会凹咩嗰啲 啦。 咁佢咪真系嗱？如果系咁讲啊，佢刺激你几耐？即系凹啦，搏命凹啦。即系咪真系净系凹咧？ 你错噶，呢个唔系搏命凹嚟噶。大家个 concept 就系话怼入去啦，凹啦。错晒咯！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好有节奏嘅嘢， 你其实应该 九次一心，好似好节奏。点啊点啊！ 你其实应该系将你嘅手指好贴入嗰个所谓嘅阴道前壁。咩叫前壁啊？嗱，试想象你有毛嗰一 part 系个表面啦。咁、其实你摸咧就摸紧有毛嗰一 part 嘅另外一边咯。如果你当呢个系长嘅话， 其实即系女人瞓喺度，男人伸只手指落去，即系 手 掌向上，就向上拗，唔 系 向上。 但系呢个唔系拗，其实你正常你系应该将只手指好平咁样贴入去伸入女人嗰度，系好平、哦，要记住。 好平咁伸入妹妹度啦，跟住咧， 然后跟住咧，你咧就慢慢。前后咁样出咯。 哦，即系屈曲 少少隻手指，跟住隻手掌前后。 系啦，你应该系咁样，而唔系你搵隻手指咬狂话拗拗，咁系会痛噶。虽然有人话阴道入边冇神经啦，但系会痛噶。好老实讲，点解唔会痛啫？如果系你唔会痛啊，嗰阵时系日本仔侵华啊，咪将啲女人咪塞条地拖棍落去嘅，咁嗰啲唔会痛啊，笨低能。 你做乜突然之间又咁 high， 讲到更 high， 好惊啊！ 地拖棍。 原本我想呢段咧，净刻呢段俾我条仔听，而家都系唔得，要全集听，唔好咁嗨，唔好咁嗨。咁即系话嗱，向上拗啦，唔系，又拗添， 拗， 即系向上 伸入去 向上啦，嗰只手指 型微微向上啦， 微微向上，跟住就去揾女人嘅 G 点。 其实你应该系前后。移动呢，初佢可能係觉得唔会有任何嘅 feeling 㗎。 因为你好老实讲，你知点、喂大佬好，你如果高潮完之后有一个说法，就係个知点係会游走㗎嘛。係会移动㗎、 啊。即係可能佢原本喺上壁变下壁㗎嘛。唔会咁夸张。 唔係，而係会喺个上壁嘅 air 不断 嘅 area 咧， 如果你一次高潮真系会游走啊个 G 点，所以咧你咧，总之咧就 keep 住系咁摸摸擦擦嘅时候， 摸摸擦擦嘅时候，佢先会浮现噶嘛， 系啦，冇错， 令到有翻感觉咯， 系啦， 令到佢嗰个G 点浮现啦，跟住之后咧就继续去。按压呢个 G 点，我又想用拗， 唔好压，千祈唔好用暴力。 按压啊 G 点， 或者慢慢咁撩佢咯。 哦， 但我试过撩足半个钟咯，所以好攰咯。之后 撩足半个钟，但系个问题系吹唔吹得出先？ 吹得出，即系半个钟之后先至系大量咁样飙水咯。 即系半个钟，其实都属唔属于耐啊？啊，圣女， 好耐咯。 哇，正常几耐啊？ 好有问题喎、咁样。 唔系，喂，咁我又对唔住啊，我即系其实咧，我发觉咧，今集嘅节目咧，并唔系俾听众听嘅，系想俾我知嘅啫。我想问，咁正常几耐咧？ 其实你如果正常，你即系十多分钟就 OK， 因为如果你做得太耐咧，个人咧会 fatigue 嘅，即系你会点讲咧？你个机制咧，你系会厌倦嘅，即系点解有啲男人咧，咪个细佬完咗之后，你咪死吹烂吹，吹佢都唔起， 吹唔起系啊， 因为佢 fatigue 咗啦嘛，已经。 咁我想问啦，嗱，如果系咁讲啦，如果系女人瞓喺度容易啲啊，或即系其实我想讲呢个姿势问题啦，即系有啲系可能你做爱都有前入式啊、后入式啊、女人跪喺度啊咁嗰扎啦，即系我嘅意思系边一个姿势？容易啲吹咧， 你梗系瞓喺度容易啲啦。 女人瞓喺度，擘大只脚就得噶啦。 系啦， 尽量俾自己 relax 咯。 同埋，其实你可以垫枕头咯。如果你真系唔，因为有啲人生得低啊嘛，会。 嗯。 咁你如果唔就位，你可以垫枕头 啊。咁如果对方手指唔够长咧？ 对方手指唔够长，呢个世界有一啲玩具噶嘛，有啲咩支点震荡棒嗰啲噶嘛，你可以买嗰啲噶，嗰啲一样得， 嗰啲都得。但系我见嗰啲好恐怖下嘅， 喂，边个嗌你买啲咁恐怖噶？你唔见人哋嗰啲鬼佬鬼婆千唔会玩日本仔嗰啲咩啊？呢度生一支，嗰度出一支嗰啲系日本仔嘅啫嘛？你唔见嗰啲西洋嗰啲片，通常人哋都系用嗰啲银色一碌个嗰啲嘅， 即系用地拖棍都得嘅咯？你咁讲， 地拖棍系冇嗰个。冇嗰个龟头嗰个形状， 冇特点啊！ 系啊，但系你用翻佢今日系用呢啲好 basic 嘅仿洋具嘅嘢，已经可以做到噶啦。 哦， 系啊，但系真系有一样嘢系，如果你去圣商店买，你系见到系尖尖地个头，尖尖地而前边勾勾地嘅，嗰啲叫咩支点震荡棒，你可以买嗰只咯。如果你真系唔够长嘅话，你嘅手指， 咁不如净系买只手嘅模型。 咁我想问啦。 你点知冇得卖啫？ 有，但系见到啲手嘅模型，就成手指嘅。 哇！我即刻谂起棒骨啊，嗰啲咧，对唔住啊，我 又性之 骷髅，我又离题啊。唔系啊，我想问啊，咁嗱，除咗手可以令到潮吹之外啦，咁碌够得唔得？ 得。 喂都喂好劲啊你个对手。 唔系你冇睇嗰啲 AV 啦，一路一路插一路逼水㗎喎。 哎呀我冇睇啊，我睇嗰啲可能我睇嗰啲呢就係好激囉，两条女嘩我心想即係我一睇嗰两条女两个喺度互拗互捽嘅时候呢，跟住两个都出呢，嘩跟住我就好羡慕啊，点解我唔得㗎咁囉。 其实我觉得呢啲嘢呢唔使羡慕唔使妒忌。当你呢到到差唔多咁上下年纪咁上下体质你会有㗎喇。 我而家唔羡慕。我都系惊换床单，我惊换床褥啊！个问题系床单啲事少，床褥先大件事。 我攞出去晒，喂咩笪嘢？ 冇我扭碎咗。 可能都系试过第一次，你会知道自己几时会有会再嚟噶啦。 我好想知道，但系希望我有机会知道咯，只可以讲我会努力咯。但系我仲有啲其他嘢我想问咯，即系嗱手又得啦， 细佬又得 啦，咁即系话咁条脷得唔得啊？ 条脷又差窄啲系嘛？少，因为你好难， 好难卷， 即系同埋你真系会抽筋噶，大佬， 唔系只手唔够长， 条脷唔够长 咯，你抽筋噶，大佬，你真系， 如果条脷够长就。即系入见历史都解住完咗， 唔系 咁长可以。 对唔住，我想问，但系有啲人咧，唔系即系可以唔掂呢个 G 点咧，都吹得出噶。嗰啲体质系咪异常啲咧？ 其实唔系唔掂 G 点吹得出，只不过系话佢 G 点可能响第二个唔同嘅位啫。 即系可能佢冇乜点。 即系其实嗱，而家教嗰啲 G 点就系话你伸只手出去啊，差唔多啦，阴道前壁嗰个位，呢啲系教嘅啫嘛。但系都话 G 点可以游走噶咯，同埋每一个人啲体质唔同啊，啲 G 点唔同噶嘛。 我试过有个系要趴响度咯，即系佢 G 点系喺后边咯，唔系响前壁咯。 系啊，同埋咧，如果即係有講返老鬼嘢，一套戲叫心喉㗎嘛。其實即係點解話口交， 我即刻想嘔啊，心喉。 係啊，即係喺鬼佬嘅歷史，心喉係一部好犀利嘅片嚟㗎嘛。因為佢係即係好似係有史來第一部係即係好 featuring 口交嘅嘢。咁其實呢佢嗰個故事即係啲嘢唔讲啦，因为心喉其实甚至水门事件里面都有一个人系用心喉嚟做代号啊，咁呢啲真系有根有据，系咪 X-File 里面都有个角色叫心喉啊？咁但系呢啲就唔讲啦吓，啲 further 嘅嘢。但系其实嗰套戏系讲咩呢？嗰个女人咧，其实佢个 G 点咧，原来咧就唔系喺个閪嗰度，系喺个喉咙嗰度，所以咧佢咧就要一定要透过同男人口交，先至能够得到高潮。 哇！唔怪之 X-File 咁啦，对唔住啊，我第一个感觉唔怪之 X-File 咁 啦，唔系可能自己发觉喺鼻哥窿入边嘅， 系啊，我真系怀疑有好多唔同嘅人啲 G 点可能喺唔同嘅位置都唔顶噶， 哇，仲要夜夜心喉啊，大佬， 系啊，夜夜心喉，夜夜 trap 落去吞 咽，咁佢有冇话咧？心喉完之后系咪下面出咧？ 咁其实套戏嗰度 有冇讲到咁 details 啊？ 冇讲到咁 detail 嘅都，但系你知道以港姐嘅尺度，哇，大佬讲口交 已经争好远，系咯，已经未必俾你播咁滞啦，香港 唔系咯 ， 嗰阵时系真系色情个历史喺里边真系好犀利。 想睇潮吹都系睇翻嘉应哥嗰啲。 嘉应哥咩叫嘉应哥？ 加藤英啊嘛。 系啦，等间我哋再讲。 好啦。 有 iPhone 嘅你系咪想交流下使用心得呢？ 冇 iPhone 嘅你系咪总系想认识多啲、知多啲呢？ 咁记住，我哋 iPhone 二节目位大家会特别喺每月最尾一个礼拜五举行 iPhone 茶聚。 有 iPhone 嘅 Tommy， 冇 iPhone 嘅西原子， 仲有 Stella 呢， 到时喺茶聚度见你哋啦！ 想知道详情，咁就要留意 Mobile Radio iPhone 二 Forum 里面嘅公布啦。 喂 ，Larry， 有冇听我爱厨房啊？ 我爱厨房。是不是逢星期四晚11点在 Mobile Radio.hk 的飲食節目啊？ 咪就是他咯。 咦，你們在說什麼？是不是在說那個會講音講食教人家煮嘢食的我愛廚房啊？ 咪就是那個啦。 那大家記住收聽逢星期四晚11点鐘我愛廚房啦。 這個節目是由 Mobile Radio.hk 提供。 好啦，我哋又返嚟呢个第三 part 嘅吹爆喇怀嘢。咁我哋喺网潮吹呢，我哋又系要讲返呢个 Asia Adult Expo 里面嘅精彩内容啦。 嗯。 话说呢，喺呢一个盛会里面呢，其实佢哋呢会有请到呢个加藤英先生呢，就喺呢一个12月5号 至到七号呢去有一啲表演呢可以去俾大家去问佢嘢呀或者参详下。 係咪即时搵个 AV 女优搞潮吹 嗱呢啲就我觉得唔会咁开扬嘅。 唔会去到咁开扬㗎啦。係 啦咁但係究竟加藤英是一个咩人嚟嘅呢其实呢大家呢听呢就听咗好多啦或者即係睇到睇好多 AV 啦。咁但係究竟佢系何许人士呢咁都介绍下佢生平啦。 嗯。 咁话说加藤英系一个秋田县人嚟嘅日本。嗯、秋田县系咩呢通常呢都好多秋田犬嘅。 我第一时间都系谂起呢样嘢，不过跟住你谂下谂起秋田犬，我就谂起鸠咯，谂起狗，咁谂起狗就谂起鸠咯。 系啊，所以我就唔知点解佢碌鸠，可能因为秋田县人咧，所以就有关系啦。 嗯， 咁话说咧，佢咧就毕业咧就走去酒店做侍应生，咁其实即系佢个样都 OK 先做到啦。 嗯， 咁但系做做下咧。就唔知点解走去东京喎、啊。咁我觉得呢其实嗰啲人呢喺啲穷乡僻壤嗰度呢都系好鍾意去东京嗰度呢尝试去碰下运气。好多人都系咁样㗎。 咁好正常嘅。 咁佢呢就去咗东京之后呢就有一次呢就即系帮朋友咁拍片啦咁样就做长务嗰啲啦。咁但系做做下呢因为呢个 AV 男优呢就冇到到喎、啊。于是呢佢呢 搵佢顶上。 係啦搵佢顶上啦。从而呢佢呢就开始去个 AV 男优之路啦。 咁其实佢都系好出名。其实讲真老老实实。我第一次接触加藤英就系因为潮吹。唔系我潮吹喎系听潮吹喎。 潮吹嘅节目。 唔系因为其实就系因为我点讲啊都系嗰句啦我唔认人㗎嘛我只系知道佢拗得出。即系淨系知道我、哦、有个人系潮吹之父但系唔知边个囉咁囉。 因为其实呢我哋头先讲咗潮吹嗰个所谓 history 或者点样啦。我觉得呢这个是关乎于民族性的问题。在外国呢、嗯、即是在美国那些呢你会觉得那些人呢是比较直接啊、嗯某程度上呢他们做了就做的了他们不会有那么多好、嗯即是精细的东西去告诉你那些东西是怎样做的。嗯 哈哈 即是可能佢潮吹哦啪啪啪啪系咁滑完条女跟住滑 trap 咁样 trap 一炸水出嚟咁就算数㗎啦。佢唔会去剖析点样做啊。 嗯、 但呢日本人个民族性呢系唔同㗎。佢哋呢系会好轻呢将一样嘢呢拆解㗎。所以点解呢成日话咩日本啲咩叫达人啊就系话将样嘢拆解到好淋漓尽致啊佢好熟嗰样嘢就叫达人。咁、 嗯、 其实啊加藤英呢就是一个潮吹嘅达人囉。咁佢就将潮吹嘅所有嘅技巧啊点样做啊点样可以整到啲女优甚至即係你嗰啲屋企人唔係屋企人啦、啊、你嗰啲女啦有潮吹。 佢直头出埋碟㗎喎、 啊。 係 啊 出埋碟出埋书咁样㗎喎、 啊。叫秘技传授啊咁样。咁、嗯、我觉得系同民族性好有关系因为你好难想象一个中国人下或者一个越南人去讲呢啲嘢㗎。但因为日本嘅民族性呢佢哋鍾意拆解啲嘢㗎嘛。你见到好多嘩大佬讲火车嘅由火车去日本专书㗎。讲、嗯、好多即系机动战士由机动战士一本专书啊啲年份啊啲全部落齐呢啲系日本人嘅强项。所以点解呢美国呢就系嗰啲粗枝大叶啦、啊、要去打仗呢就出轰炸机砰砰砰砰炸你嘅。但日本呢就唔同嘅日本嗰啲人呢啲日本真系阴阴湿湿啊去拆解你啲人体结构啊去搞啲731部队啊。啲人 佢嘅做爱都会有分别香港。你话你睇呢个鬼佬嘅四仔都系硬桥硬马斋。斋屌，但系你可能你睇点解我中意睇日本咧，就起码有啲嘢睇咯，你明唔明 啊？系啊，即系咪有啲嘢好得意啊？有啲唔同嘅道具啊，咁样我哋真系对一样嘢可以发明到极致嘅，即系谂下边有人会谂摆个摄影机落个女人嗰度，系咁睇佢入边嗰啲阴道系粉红色啫，系咪先？即系啲日本仔先到得出嘅啫嘛。 我有一次睇 A V， 我睇到换仔去研究咗好耐。 但佢起码即系比可能潮吹呢样嘢之前都有咁，可能有啲人叫 G 点高潮，但起码去到佢嘅年代就俾咗呢个行为做有一个名词，就叫潮吹咯。 其实加藤英劲嘅劲在佢就系可以将呢啲嘢咧去拆解俾人听啦。嗯、除咗出咗呢个 video 叫秘技传授之外咧，佢唔知一二三四集啦，同埋佢出书啊，同埋咧阿加藤英同埋其他 AV 男优嘅分别咧，我会觉得啊加藤英咧佢咧就。某程度上是比较点讲呢 正正与我真系唔可以用呢个形容词，但我又不能不用。佢比较正气嘅，佢系会去嗰啲大学啊嗰啲去讲解俾人知嘅。 哦，即系佢教授性强 啫。系啊，佢真系教授性好强嘅，同埋咧，即系譬如你话向镇朱古力波就唔同嘅，向镇朱古力波咧，佢都有出书，一样有教授性，但向镇朱古力波就比较亲民啲嘅，佢会开 cafe 嘅，自己有间向镇朱古力波 cafe。但系阿家庭英咧就冇呢啲咁嘅嘢，但系佢咧就系咁出书，系咁教人，即系总之问佢， 佢想将呢样嘢传授开去，即系可能佢嘅目标就系可能个个都做得到， 系啦， 所以大家唔同咯， 系啦，因为家庭英有个格言咧，就系话其实点样要潮吹唔系嗰个终极手段，而系佢要点样去令女士响个做爱过程里边咧系快慰咧，你就要做好得嘅观察啦。 哇，好中意佢呢个，好中意佢呢个理论啊！ 你要做得观察咧，你要明白女性嘅好多嘢啦，包括心理啦、生理啦，先至潮吹得到。所以点解佢有好多啲咁细致嘅嘢，佢会去做一个分析咧，变咗。佢先至可以成为个中嘅翘楚咯。 系咯，因为其实学你话斋啦，每个女人个 G 点都唔同啦。佢即系要好有心机去即系发掘嗰样嘢先至得咯。 同埋家庭英嗰个犀利之处就系、是，即系因为佢个朵响，于是佢就有好多 side product 啦。譬如嗰啲性玩具都好咧，有一样叫家庭英之手啊。 喂，這个真系未听过喎、 啊。你真系可以去买一个性玩具叫家庭英嗰只手啊。 头先讲得系成只手，佢只手指嘅模型咁样样咯。 真系噶， 系啊，系 啊，真系有得卖噶。家庭英之手啊嘛。 吓、 啊， 好似真系手指，跟住两只手指会微微咁样撩起咁样样。 系啊，真系有得卖噶。 唔知澳门嗰度有冇咧？ 同埋有啲家庭英嗰啲底裤咧， 咁嗰啲我冇兴趣咯。我就系谂住用家庭英只手可唔可以令到我取得出啫？ 或着咗咧做爱劲啲咁样， 好过食伟哥。 底裤个 pat 竟有家庭英个样噶，真系。 但系唔好谂错个，要潮吹就要食春药真系。 咁其实嗱，根据呢个数据啦，就话说佢截至2007年咧，已经系拍过4700套嘅 AV 啦，讲咁讲啦。 哇，入咗行几年啊？ 十九几年 啦，起码。 我想除下啫，其实。 但系其实佢，我觉得佢最劲咧，就系佢真系入到屋啦。点解咧？日本有好多漫画叫咩 BL 漫画、Boy Love 嗰啲，即系其实系一啲少女漫画，但系有一啲叫做 H 嘅场面啦，即系有少少色情嘅场面啦。咁有一个 H 嘅漫画家系同佢画咗一套漫画咧，叫咩《鹰抱过5000人的男人》咁样噶。咁佢真系可以入到屋，去俾人画漫画咧，我觉得其实系几犀利嘅，即系唔净止买秘技传授嗰啲人系去认同佢，甚至呢啲漫画嘅嘢都会认同佢咯。佢真系好入屋啊！ 咁梗系啦， 令到潮吹普及化。 佢真系令到潮吹普及化。 其实 点 解咧？因为咧，日本嘅国民咧系嗰个生产都系偏低嘅，所以咧，即系佢去教啲人点样去有床上面嘅欢愉啊，点样去搞啲女啊，其实系某程度上咧系 推动一个生产， 佢令到嗰个 birth rate 系高咗嘅，所以其实佢系有奖嘅喺呢一个位嗰度。 但系咁有冇颁过俾佢啊？ 我谂就可能到佢死嘅时候先会颁俾佢啦。 系死咗之后， 你知呢啲嘢始终唔可以摆上台。就算啊，以前呢一个啊边位讲咪有个又唔系有个女仔又系 A V， 跟住后屘都可以拍即系上埋呢个综合节目啊咁样 嘅。我就系记得范岛爱嘅。 系啦，冇错就系范岛爱啦。我啱唔到个名。即系我觉得佢系摆到上即个正常嘅电视节目嗰度咧，我觉得即系已经系好难能可贵，可能要到佢哋真系话真系归去啦咁样之后先。 其实唔止归去啊，即系可能会即 系 要俾历史咧去见证佢哋嘅成果噶，永远都系。 系啦，不过咧嗱，家庭已经有一样嘢咧，同其他男优唔同啊，即系除咗阿朱力波啦，我偶像之外啦，同埋即系如果大家都熟好多啲名啊，咩倒代号啊，咩猥琐男啊，有咩直升机男啊，同埋男街啊嗰啲咯。其实咧，家庭有一样嘢就系、是，佢由始至终咧，佢就屌女嘅啫。但系咧，男街也同埋向镇朱古力波咧，系有做过男屌男嗰啲 A V 噶吓。系啊。 哦，玩晒佢。 男嘉也系有做过男男 A V 噶。佢、嗯、有屌人屎忽噶， 啊咁佢又好喎，接受性就高喎、 啊。但系阿家庭影咧就据我所知就应该系冇做呢啲 A V 嘅。 唔系，其实可以接，即系好正常。点解佢做到桥楚？要佢要完完全全了解女人，佢唔得闲啦，已经你明唔明啊？ 佢系即系变咗，佢系一个好直男地，我要了解女人，啊、我摆明我就系做呢一样嘢噶啦。变咗到翻，然后佢个样子就喺呢一界别里边。起码都树立咗个形象咯， 系啊系啊。 而家 A V 里边啲人咧就面目模糊噶，一系你就好似靓仔，好似男街啊嗰啲，一系你就好鬼劲，一系你就好骑咧。如果唔系咧，个个咧就变咗做执男优嘅啫。 我完全睇唔到啲样噶，我真系其实喺我角度咧睇 A V， 点解我会话佢犀利咧？即系我自己普通咁样睇啦，其实系因为我睇 A V， 好老实，我都系睇女嘅啫。但系你要令到我知道有家庭影，仲要知道佢咁劲，所以我就觉得佢成功咯，即系我就好简单嘅咁样咯。 男优出名冇乜边几个，通常都系女优嘅啫。 系咯，所以佢咪就系犀利，即系可以喺呢度杀出咗一条血路，兼且所有人识，仲要佢个理念系咁好咧，即系可能佢自己嗰样嘢佢做到一个桥楚啦，跟住仲要系唔会好似中国人咁，其实吝啬嘅，唔肯出，即系唔肯话俾人知嘅，咁佢仲要可以话俾人知，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表扬咯。 系啊，同埋佢其实而家都。都仲有上日本嗰啲电视台啲电视节目，即系真系会，即系当然啦，唔可以咁露骨啦。但系佢会教你点样去搞一啲嘢咧，即系我觉得哇，即系好嘢咯，系真系，因为你唔系个个都能够可以上到电视节目，连阿向井朱力波能唔能够咁样咁开扬摆上电视节目，佢都未必得咯。 因为可能日本人当有潮吹呢、這个已经系一种学问咯。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先摆到同埋佢可以上到电视嘅话咧，唔同噶啦，个真系殿堂级噶啦，我想讲。 佢真系殿堂级啊！所以今次呢一个 Asia Adult Expo 可以请到阿家庭英嚟，仲、要即系你真系可以系 fans 啊，近距离接触，咁大家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呢个机会啦，但系可以预备一啲佢嗰啲 AV 啊，秘技传授啊，输嗰啲咧俾佢签下名咧，我觉得都几过瘾。 系啊系啊系啊！ 啊，但系当然啦，大家唔好俾啲盗版。 我嚟啦！我想讲到你唔讲我都想讲噶啦，但系唔该唔好盗版啦。 同埋我谂埋手佢嘅手嘅模型俾佢签名都几好啊。 系啊，同埋即系乜家 庭，我唔舍得用喎，咁唔得。 我家庭咧系真系个二数嚟，因为你话讲靓仔，佢真系唔系一个靓仔。 好明显， 某程度上佢真系几似嗰啲即系秋田县嗰啲农民咯。问黑古啦， 但系我都几型，我自己男仔睇翻佢呢啲咁嘅 style， 即系唔系农民咧，就系地盘佬啊嘛，古啦滚芝麻咁样， 唔系啊，你要明白佢喺地盘经过咧，喂唔该担担佢啊，嗰啲咧绝对系啊， 佢就系咁样先俾人睇到佢有好似好 power 咁样样嘛，对手 同埋 有力啊嘛， 有好多人咧系话佢，即系有啲 A V 女友就话佢，其实咧讲咧就自己好劲嘅，就话自己好得，只手指又好得。令人潮吹，但系咧实际咧，如果佢做爱咧，就话佢个样个软趴趴嘅。咁但系咧，我咧就即系觉得，喂，大佬，如果你话佢以前，我就觉得唔系啦，因为我都睇过啲 A V。但系如果你话佢而家，哇，大佬十鸠几年啊，用咗佢唔得嘅，咁我觉得情有可原啦。咁但系我觉得最贵一样嘢咧， 唔系我想讲啊，男人最终碌鸠唔得就梗噶啦，只手 keep 到就得噶啦。唔系我份人比较衰咯。 系啊，其实真系佢。你唔好理佢，佢有办法取悦到你就得，你理得佢系点样啫？ 咩即系男人碌鸠最嬲尾唔得？都正常啊，即系唔好话乜嘢啦，即系可能佢始终都会有退化嘅一天啦。但系你只手都仲咁灵活就得噶啦。 我觉得最过瘾一点就系话咧，喺 profile 度咧，即系话请传佢同呢个麻生祖苗咧系结咗婚，仲育有一子嘅。咁麻生祖苗系边个咧？就系、是、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睇呢一个蜡笔小新咧，咪就系阿蜡笔小新，即系除咗玩大笨象。小将之外，咪仲成日话我要睇呢个电视啊，电视有个女优啊咩咧，嗰个就麻生祖苗啦。其实麻生祖苗都系一个，即系如果你即系识嗰啲旧一辈旧一脱嗰啲女优咧，佢都系几出名的。 系啊，未听过。 未听过，系你真系细啊，真系。 但系真系几传奇，即系一个男优同一个女优。 系啊，其实我觉得唔出奇、啊。 但系佢哋冇认咯， 系佢哋冇认咯，同埋啊！家庭英话我从来都冇去过登记结婚噶嘛， 但系 冇问题。 佢个小朋友系咪意外先？ 但其实我觉得有咁样，即系如果佢做呢一行，佢咁多女 fans， 咁佢得女 fans 一个印象咧，即系唔出奇咯。 其实而家结唔结婚 都冇乜所谓啦。佢只不过系走在时代嘅尖端啫。 系啊，同埋真系有好多女性咧，系真系会仍然系好想争住去同佢做爱，或者即系 争住俾佢搞一次潮吹。 吓、啊，即系好似小海琪话斋，好早熟。我想试下，真系个女仔系真系会噶。 我想睇呢啲真系好癫嘅，成班女仔排住俾佢搞嘅。 系啊， 我想讲咧，我已经。谂我已经讲唔到嘢，我谂紧哇，如果真系吹得出几好咧，哇哇哇咁样嗰啲。 好老实，好老实讲，如果真我真系唔介意佢同我吹下，我都想试下咧，系咪真系咁正？喂，即系大佬佢响我睇见佢啲 A V， 真系哇，大佬佢怼几怼咁，即刻发发发发噶咯。 哇，好劲啊！ 但系啲女优唔系真系，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喺佢啲女优潮吹系。即系几真噶，唔似嗰啲咧劈晒水，好似即系放晒不停咁样样。 系啊，佢真系。佢同嗰啲女优搞啲系真系全部真啊！啲女优即系块面系真系红晒啊，好嗨啊！即系系好真实嗰下嘢先至系劲啊嘛！ 所以话点解话睇潮吹去睇翻恒英咧？因为其他啲女优我觉得唔系真咯，好多都 系即系我觉得红阴型嗰啲系真系屙尿噶咋？ 系啊，你头先圣女都讲啦，你搞完一次已经系好攰啊，一个人点会仲可以自己搞自慧又有得吹得出咧？ 系啊，真系自慧吹得出喎！ 起码几高星，跟住拍晒成套戏，见到系飞啊！我几公升水出嚟喎，真系。 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呢个 A Shadow Expo 咧，大家真系要去一去，斋系加藤鹰已经直租咯。 系，我都觉得系，同埋我哋今次又系有飞送嘅。 系啊，嗱，今次嘅问题系咩咧？就系话咧，嗱，我哋讲咗加藤鹰系边个县出世噶啦？咁究竟系边个县出世咧？如果你想。攞到呢个免费飞或者其实你唔使答问题都可以攞到呢个优惠券嘅话呢你呢、就可以係将呢个答案呢就 send 个 email 过嚟俾我咁呢、那个 email address 就 mrhk@holywater@gmail.com 俾我人跟住喺 forum 嗰度答话哦我 send 个 email 俾你啦咁答啱。问题嘅听众咧，我哋就会送免费飞嘅。咁但系你话，哎呀死啦，我真系唔记得个问题，咁啊点咧？个答案唔记得咗， 听多次咯， 系一系听多次啦吓。如果唔系咧， 上方人睇一定问题 吓。咁样你咧就可以去呢一、這个即系可以就咁 send 一个 email 入嚟，咁同一个 email 咧就话，哎我要攞优惠券啦，咁都冇问题噶。咁我哋会你要几多我哋会俾啲优惠券你啦，咁就可以有一个50蚊嘅 discount 嘅。 如果50蚊 discount 可能。大家要一张唔够嘅话，我哋可以商议嘅，睇下你系咩情况下啦。 同埋咧，嗱，即系咧，又即系多谢呢个乜乜周刊啦。咁我哋近排咧，睇到咧就系话，喂，原来去威尼斯人咧嗰啲船票咧， 系啊系啊， 因为今个展览威尼斯人嘛，喂，真系原来可以免费嘅、哦，点做咧？就系话咧，你去呢个上环顺德中心威尼斯人个 counter 度就入会，咁、你就可以攞到免费船票嘅。咁你就过去啦，睇完展览之后，即系就拉下老虎机，咁样拉完之后咧，咁样于是咧，你又可以去翻威尼斯人个 counter 嗰度咧，就换翻一个免费嘅船票咧，翻嚟香港。 但系要拉一个钟头老虎机啊， 拉个钟头老虎机啦， 咁、就有呢个免费船票啦。 系啦系啦，咁即系但系其实咧呢啲咁嘅offer咧，而家即系会好多地方都有，咁大家可以。即系留意留意啊！ 适逢呢个展览啦，有咁嘅 offer 咧，我觉得唔去简直嘥。 系啊，同埋你真系喂，大佬你上大陆消遣你都要钱啦、啊。 冇错， 一生人都唔知见唔见到加藤鹰一次喎、 啊， 真 系。系啊，呢、這个先重点啊！你知唔知？ 因为其实我觉得加藤鹰咧，可能已经会变为国宝噶 啦，日本国宝。 即系其他 A V 女有几多个加藤鹰？ 我好想咧，我好想讲咧。即系可能我匪夷所思咗啲，我觉得咧星光大道要留翻佢只手印咯，最紧要系只手印咯。 但系真嘅，同埋咧佢嗰个网站叫咩公式网站，佢个网站咧，佢有张相咧，咪咁样斜斜地，跟住笃两手指出嚟咧，我真系睇佢嘅手指已经好鬼冲动，觉得好似碌够，真系 有咁嘅形状啊！咁我觉得你要 po 翻个 link 响 嗰个相系嘛， 系或者嗰条 link 唔好话相啊，相好啲啊。 系啦， 我想即时见到 不。不过真系咯，如果你话我最挚爱嗰个都系朱古力波嘅，咁但系即系第二位就一定系加藤鹰。 我反而好多男仔睇 A V， 可能个偶像都系加藤鹰，即系要过去做到咁劲，令啲女伴咁 high。 是啊、嗯、真是啊。 OK 啦，我哋今次又差唔多啦。 是啊，记住新上嚟啊，真係米就计啊。 是真係米就计，咁多 offer 俾你唔去简直 是。咪同埋哇，如果你喺个场嗰度见到我呢，真係。 记得同我 say hi 咁啊。Just to say hi。 唔系死都唔认啊。 Just to say hi, 你认到就认啦咁啊。 认到就认啦。 OK 啦，好啦，拜拜。